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寻到春烟柳如烟，我听你唱惊喜，做梦一下出仙片，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斜月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桥子上的绿衣签儿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闻一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跟我来那辆，这是四位。给这儿续人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！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欣赏缅怀革命先烈红色经典题材的曲艺作品。节目的第二时段呀，我们请上咱们北京的曲艺前辈名家赵玉明老师，为我们带来一段单弦作品《单腔赴会》。 空空，我虽然